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64集， 杨周从服务员刚端来的托盘上拿下装满冰块的玻璃杯，递到江峰面前，状似不经意地瞄了吴样一眼，明显是故意打断了他，实在让吴样难不怀疑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。 没有，你别乱想。 吴样从托盘上拿下自己点的意面，打开卷着餐具的纸巾， 快吃吧，我也饿死了。 那就好。 江峰往原来的饮料里加了点冰，然后就着一筐爆米花，把一份黑椒牛排饭飞快扫了个精光。抽着擦嘴时，无意间瞥见扬州把咖喱牛肉饭里面的西芹丁整整齐齐地挑出来，在盘周排了一圈。江峰随手拿起只勺子，在扬州面前的玻璃杯上磕了两下。 哎，你几岁了还挑食呢？ 啊！ 扬州正低头吃得专心致志，被他突然这么一敲，连忙抬头，怔了片刻，便怯怯地放下餐具，眼看着自己盘里剩了一半的米饭和一圈西芹丁。 我吃饱了。 怪不得你长不高啊！ 快点， 快吃，都吃了啊，剩那么多呢。 扬州一脸为难。 我。 吴样连忙笑着救场。 行了，别难为人家，吃都快九点了，吃多了不好消化。 扬州终于捡着了个救星，连忙统一战线。 是啊，真吃不下了，而且他们居然放芹菜，也太黑暗了。 嘿呦，扬州你出息了啊，知道搬救兵了，合伙对不起我了是吧？ 扬州手足无措。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 说完只好一脸苦相地重新拿起勺子，准备硬着头皮吃掉那圈黑暗的芹菜丁，却直接被江峰把勺子给抽走了。 行了，别吃了，我逗你呢。 江峰笑着在扬州头上搓了两下，动作无比自然。 再给你点点别的。 吴样忽然觉得这场子他根本救不了，干脆低下头默默吃面，希望自己的2000瓦别烤坏了对面的俩人。简单吃完，江峰在吧台结账，吴样和扬州等在门外。有好几次他都想趁机问问扬州关于李伟星的死，他是不是还知道些什么，却始终有些犹豫。最后还是扬州先开口了。 如果你在调查暗仓，我保证江峰和这件事没有关系，能不能别把他牵扯进来？ 吴大力刚刚放下命轮水晶能量管的老式卷闸门，准备闭店回家，口袋里的手机就嗡嗡嗡地震了起来。他摸出手机，屏幕上赫然闪着两个大字，祖宗。于是长呼了口气，按下接听，偏头用肩膀夹住电话，手里忙着给门上锁，嘴上还大逆不道地问道： 又什么事啊？ 你在哪儿呢？ 电话那头极静，吴样声音冰冷，语气严肃的反常。吴大力隐约觉出不对，停下手中的动作。 咋了你？ 我要见你，现在。 吴样直截了当地说。吴大力抬腕看了眼时间，皱眉无奈道： 哎呀，我的姑奶奶啊，现在可是快10点了，你一个姑娘家的，大半夜嚷着要见我，你合不合适啊？这 15分钟后你店里见。 电话挂断，吴样也没给他拒绝的机会。吴大力十分不爽地嘶了一声，对着手机屏幕就要口吐芬芳，可是下一秒还是乖乖地打开了刚锁好的卷闸门， 重新回到了店里。15分钟之后，祖宗准时拍门驾到。 好了，来了，别拍了，哎呦！ 吴大力顶着不服不忿的一张臭脸，才拉开门，就见吴样气息不稳地站在外头。他鼻尖扑了层细汗，眸光深沉复杂，眼底满溢着对他的质疑、不解乃至失望。吴大力心里咯噔地沉了一下，他压住内心的不安，嬉皮笑脸地问：“ 这怎么了？这是？” 吴样兀自平静了一会儿，缓声开口：“ 进去说吧。” 吴大力吸了半天这堵人心肺的低气压，却没等来祖宗的一通狂轰滥炸，心中的不安不减反增。他将人让进来，锁上门，才刚回身，就听吴样沉声问道：“ 上次你帮我查扬州的那个数据库怎么回事？” 那时他尚不知道扬州和 Robert 的关系，还拿着 R 的照片漫天找人，并且拜托吴大力帮忙打探扬州的更多身份信息。吴大力声称自己权限不够，无法根据扬州的微信账号调取实名，只能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名字搜索，再通过户籍、年龄等信息筛查，最后得到了76个扬州的检索结果。也是在这76人里，吴样找到了真正的扬州，却发现对方的许多信息都以星号隐匿了。当时吴大力的说法是，因为对方在系统的级别高于他，所以部分信息无法查看。而当吴样问及那个所谓的系统来源时，吴大力却闭口不言，让他别管了。 那个呀？ 吴大力的目光飘了半秒，随即应道：“ 那就是我买了个账号，当时不是为了查东西方便吗？”“ 现在打开给我看看。”“ 哎呦，我打不开了，到期了。哎呦，我怎么忘了，我就买到上个月底。” 吴大力说着就要往外送客。“ 那个，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这样吧啊。好吧，快走吧，我还要睡觉呢，我累死了。” 他不由分说地把吴样往门口推。“ 吴大力。” 吴样挣脱开他，目光威凛：“ 这事我不针对你，但你得跟我说实话。”“ 我真没……”“ 还是你自己跟警察解释。” 吴样直接掏出手机按了110，拇指垂在绿色的拨通键上，将落未落。“ 你……” 吴大力恨恨地咬住后槽牙，定了3秒，胳膊猛地一甩，转身就朝里屋走去。“ 行，来，过来。吴老板，你真是我祖宗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 咪咪。